长生不老。 哎，他不会老。 不会老。 对了， 他不会老他也麻烦呢。 怎么麻烦？ 你说等你孙子长你那么大你还没老，是他叫你爷爷是你叫他爷爷 啊？行行行，听你说。 还是的，听我的。 好， 我说了待会儿又高兴。 哎，好、 啊，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出全勤，年终评比多拿奖金，国家个人都能受益。你看我说的是多有水平啊！这个，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同志们都高兴了。 高兴啊！ 哎， 特别是看到您呢，更高兴。 怎么呢？ 老在银幕上看到你嘛。 哎， 老演的坏蛋。哎，朋友们。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老演好人了。 对对，也演过。 哎， 最近在蓝敦保险箱里 啊， 他演了一个庞查理。 哎哎哎， 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哎， 他看上去像坏蛋呢、 哎、 结果是好蛋。 哎，别别 不，好人。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这我是个电影迷呀、啊。 哦， 哎呀，我不但喜欢看中国电影 啊， 我还特别喜欢看外国电影。 哎， 这个外国电影你能看懂吗？ 这废话 啊， 我怎么看不懂啊？ 我不是这意思 啊， 我是说那个电影里边每句台词你都能听懂吗？ 懂， 真懂， 当然懂啊。 我说一句啊。 哎，好， 您别吹啊。 哎， 说一句台词啊。 啊，行。 超标的这么我见那个什么意思？ 你再说一遍。 超标的这么我见那个您这不行，一句就不行。 慢点，你说的慢一点。 慢点啊、 哎、慢一点。 对呀、啊、 嗯， 超标的这么见那个。 我懂了 啊， 东边的母老虎嫁哪一个。 嗨、哎、什么呀这是？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谁胡说八道了？台词啊。 什么台词？ 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台词。 哎，《追捕》我看过、哎、没你这一句台词。 怎么有啊？ 啊 啊，就那杜秋 啊， 在精神病医院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 啊， 和史村警长一起找到了长冈 啊。 那长冈刚要想溜啊，史村警长拔出了手枪。 啊，不，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从这儿跳下去。 对对，日语的原文就叫逃标的木拉乌加那个， 招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那么快的得逃标的等你， 唐他也跳下去了， 多多的得逃标的等 你。那么请你也跳下去， 得完了的逃标的木拉乌加那个。 啊，不是母老虎加哪一个？ 您就别提这母老虎好不好？ 啊， 还是你不说你听懂了吗？每句词你都能听懂吗？ 嗨，我说的是中国话、啊、我每一句都听得懂啊。 多新鲜呢、啊、咱们都得感谢配音演员。 哦， 要是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咱们能看懂外国电影吗？ 哎，那倒是。 是不是？ 我差点把他们给忘了。 哦， 哎，就在电影院里啊，我看电影就看见那个外国演员说的中国话。 要不怎么说他们是幕后英雄呢？ 是啊， 你看他们拿到翻译以后的台本啊， 嗯， 他也要熟悉人物。 哦， 要反复的排练。 嗯， 最后对人的外国电影啊， 啊， 他要一遍一遍的对口型。 哦，口型， 他们叫掌握节奏。 哦， 这样配出来以后 啊， 还真像外国演员在说中国话。 哎，这有意思。 你比方刚才我说那句啊， 啊， 好标的那木拉乌见那个， 就是从这儿跳下去。 您注意这日语，它有这口型。 哦，口型， 好标的那木拉乌见那个， 从这儿 好标的那 跳 木拉乌 下去 见那个。 啊， 咱们试试看好不好？ 怎么试？ 我就那日本演员 啊， 我动嘴我不出事儿。 嗯， 您就是中国的配音演员。 好， 根据我这节奏，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啊。 您配不试试看 啊？试试看，试试看。 同志们，接着像还是不像啊？ 哎，好， 开始啊，预备，开始。 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啊啊啊！跳、 啊，行，还可以，还行。 这史村警长感冒了啊！ 不是，我是考验你能不能掌握这节奏。

啊，是啊， 照你刚才那么说，用方言来配 啊， 那不全砸了吗？ 也可以啊， 可以 啊。 用什么方言来配呀、啊？ 你老家什么地方人？ 我是江苏扬州。 哎呀，扬州话好听啊！ 扬子扬子， 你用扬州话来配， 扬州话配也算你啊！ 啊， 行行行，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老家山东。 用山东话配奥斯瓦尔多。行，开始啊！ 来， 咱们试试看啊！ 好， 从现在开始。吾就是扬州的一岁你呀、啊、 从现在开始我是山东的奥斯瓦尔多、哦、 还不知什么味儿啊， 来吧， 还是音乐开始啊。 我说我最讨厌别人取笑我，我也教训教训你，小妹儿，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噔！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你当是吉普赛人好欺负的？我告诉你，吉普赛人一个个都是呱呱落脚的。哎呦喂，哎呦喂，你血流出来了。 没有啊， 没你事。哎呦喂，哎呦喂，你没得命了你！你没得命吗？我要掉进去的我。哎呦喂，醒过来了，真是乖乖让你当韭菜炒大葱的。 我说你想杀死我呀？ 来个叫你盯着我看。 你不知道你长得多没有。 你再看是不是 啊？ 你再看，我把你两块玻璃窗敲碎。 哎呦！ 把你两只眼睛抠出来。 哎呦！ 我叫你不像奥斯瓦尔多。 那像谁呀、啊？ 像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 去你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叶慧娴、陈述和叔的相声配音与方言。生活中的陈述非常喜欢绘画、书法和摄影。还能唱京剧、说相声，而且还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他于2006年因病去世，至今呢还有很多影迷十分怀念他。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龙君的《我的泪为了谁》。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快乐已经凋谢。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深潭已经终结，两条鱼搁浅背对背，谁也不理谁。如今还是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罪，可不是单纯上网留言，那是欲望的偷夺，信任被摧毁。那夜晚守着迷茫的心掉了血，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因为自己以为都来自暗线，交换你的瞬间，天使们围在论坛掉眼泪，那一夜再也无法全身而退，索取上帝的安慰。快速流星，那桂冠已经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审判已经终结，两条一个前辈对比，谁也不理谁。不是开始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罪，还不是单纯上网留言，那是欲望的偷渡，摧毁。那夜光了，在这迷茫掉了血。